都我开门。 喂，情况生医务所。 咩话？差馆打嚟？ 差馆？ 哦，正合期系我侄。哦，我即刻嚟。 你睇下边个嚟咗？叔叔，大哥。 嘉文，你哋坐下先啦，我同叔叔要去差馆啊。 我去差馆，发生咩事啊？ 你差馆话立旗偷人钱喎。 吓！ 唔好讲咁多啦，我哋行啦，行啦，行。 知唔知乜嘢力量系最大嘅？系身边嘅人对你嘅支持。 我系咪做错咗？哦，你企喺天台出边好危险噶，快啲翻落嚟啊！ 你唔好行过嚟啊！ 佢着住病人所着嘅衫裤，一定系医院嘅病人。小姐，我系医生。你有咩唔开心嘅事可以同我倾嘅，翻埋嚟啊，好嘛？ 呢度系医院嘅天台，你系着住医生袍，我梗系知嚟医生啦。你自己啊，头先都皱埋眉头，点帮人啊？ 我皱埋眉头，唔代表我有解决唔嚟嘅事，反而系你有咩事咁睇唔开，要跳落去咁傻？ 成日困喺呢处，做人有咩乐趣？我仲好多好多事未做噶。我仲咁后生，前途无可限量嘅，你知唔知啊？ 我完全明白，完全明白。嗱，你镇定啲啊！ 都叫唔好行过嚟咯。做人真系冇意义啦。话你知，你系最后见到我嘅人。 喂，你唔好咁傻啊！ 再见啦。 诶，小姐，你 喂，逼真咧。 你就是啱入院的舞蹈明星。 医生仔啊，你竟是学习医生来的呢，对这间医院的环境都不熟悉的。我入了医院一日而已，都知道天台的栏杆出面有个等，你这么背的。 你不觉得今晚很无聊的吗？ 你们的医生这么无聊啦，我只不过是演出的时候晕低而已，跟这么大阵仗要住院落医。喂，唔系咁小气，咁就嬲亲系嘛？ 话你知，你间房本来系喺啱啱开刀嘅病人住紧嘅，因为你，佢要被逼佢住普通病房啊！ 吓， 家倩，咩事？ 我冇做过咯，我真系冇做过啊！ 你冇做过啊，人哋会赖你，又唔见你赖第二个。 喂，阿 Sir， 你有咩证据一口咬定系佢做噶？ 阿 Sir 问紧嘢嘅时候唔好插口啊！ 我系佢阿叔，我系嚟担保佢嘅。 担保？佢成个 file 都花晒噶啦，仲入个感化院，咁快就想行出差馆，你以为打快铁啊？ 喂！是不是入过金化院就一定要姓赖啊？ 靓仔，你咪咁串啊？我就钉死你的。 喂，似乎是你串啲，做阿 Sir 唔系大晒 喎。嘿，乜水啊？呢处咪街市，闲杂人就过主啦。 我系佢大佬啊。 黑社会大佬啊？事实未到啫，想保靓，保得住自己就算啦。 咩黑社会大佬啊？真正嘅大佬嚟噶。唉，喂，阿 Sir， 乜你唔识佢嘅咩？ 我点解要识佢啊？ 哦，咁你又真系背癫喎！喂，冇睇汤杯赛嘅咩？连代表自己国家嘅选手都唔识，你唔爱国啊？吓， 佢选手犯罪都要坐监噶，更何况系细佬，冇得保释啊！ 我根本就冇偷钱啊！你凭咩要扣留我啊？ 凭你嘅底！ 喂。我信我细佬冇做过，你话佢偷钱，证据呢？凭呢沓旧 file 啊， 咪讲出去都笑死人啦。乜而家啲阿 Sir 敢查案嘅咩？ 咁佢嘅老板系怀疑佢啦嘛。 嗱，你都讲系怀疑咯，至多咪嚟个警民合作咯，使唔使扣留兼唔可以保释啊？ 我个律师嚟紧啊，有咩事你同我律师讲。 我二哥，刘伟， 喂，你系乜水啊？ 我系佢二哥，系人大医院嘅医生。 又选手又医生，都唔知系咪嘅。 等你律师嚟咗次再讲啦。 家姐啊，我哋翻嚟咯。 冇事啦。 冇事，边有事啫？啲牙石无聊啫嘛。 多谢你啊，二哥。 你要多谢嘅，应该系大哥。 多谢大哥。 哎呀，其实我头先死撑嘅咋。我信你冇做过噶。 哎，立俊啊，唔好意思噃，头先一时情急，踩到你啲旧伤口添。 切，算啦，我睇开咗噶啦，况且你都系想立旗冇事啫。 咁开得饭未啊，四位？ 哦，哎，得啦得啦，哎，我鬼死咁 忙添，哎，食饭食饭。咦，嘉文呢？ 佢话有啲紧要事，唔等你翻嚟咯。 我咩紧要事啊？紧要得个兄妹聚会。 喂。唔系咁细个就学人拍拖系嘛？ 拍拖？ 哎呀，使乜咁大反应啫？我随口噏下啫嘛。 我啊唔知道有冇睇错咧。有一晚咧，我好似见到嘉文扮到鬼火咁靓，行入卡拉 OK 啊。 卡拉 OK？ 几时嘅事啊？ 两个星期前咯、啊。不过我啊唔系好肯定实系嘉文嚟嘅。 学校嘅成绩公布咗。或者同啲同学去卡拉 OK 庆祝都唔定咧、嗯， 成绩公布咗啊，咁佢考唔考到入大学啊？ 唔知啊， 唔知啊， 我哋不嬲都好少来往噶啦。 佢话寄人篱下，唔系咁方便通电话啊。不过头先问过佢噶啦，佢成绩好好，可以入大学。 咁啊好咯，嘉文不嬲都系叻女嚟嘅。冇讲咁多，开饭啦，开饭啦。 啊，明啦明啦。嗯，阿奇啊，你有咩打算？ 冇啊，转步行步啦。就算还我清白啊，份工打嚟都冇意思啦。鬼叫自己入个咁化院咩？ 唉，一日啊，叔叔唔好，冇能力养你哋，搞到立旗唔入歧途。 哎呀，算啦，叔叔，系我自己样衰，唔得人锡，又唔争气啫。东家唔打咪打西家咯， 咁就系、是、 我有手有脚啊，点都可以揾到食嘅、啊。不过今晚咧就要你收留啦吓，嗱你唔岌头啦都唔得噶啦，我一于赖死唔走嘅。 嗯，想唔岌头都唔得啦，你都夹硬嚟嘅。 我肯住你呢间逗嚟诊所啊，已经俾足面你啦。 立奇啊，不如搬嚟同大哥住啊。 唔使啦，我住叔叔处啊，都一样啫。我住唔耐噶，一搵到工我就走啦。 大哥有屋有房，你使乜搬嚟搬去啫？我哋兄弟嚟噶嘛，我间屋咪即系你间屋，一于同我住啦。 立奇啊，大哥要结婚啦，以后多个大嫂照顾你唔好咩？ 嗯，系啊，你未来大嫂好人噶。 唉，唔好啦，我惯咗自己照顾自己嘅。唉，两个寡佬住埋一齐好啲嘅，叔叔我， 立俊啊，俾佢同我住下啦，你咪过下你哋嘅二人世界咯，只马骝我睇住佢噶。 好啦，我唔勉强你啦，你要同我住咧，随时欢迎。不过仲有你啊，嘉善，考虑成点啊？ 迟下先讲啊，好唔好啊？几时娶大嫂过门啊？ 我嘅未来外母仲未揀日子啊，一揀好呢即刻通知你哋。 好啊。 咦，立伟咁正局嘅？ 我食饱㗎喇，有啲事想走先。 医院有事啊？ 係啊。 哦，咁你走啦，小心啲啊，我哋再联络啊。 我送你啊。二哥，大哥嘅婚礼你一定要嚟啊。 成个管家婆咁，应承你啦。 妈咪话 呢个日子系最好噶，你点睇啊？ 外母大人话事，我冇问题啊。 喂，我有问题喎、 啊。吓、啊，你啲问题唔系问题嘅，讲啦。 点解你买碌假床放喺客房度噶？就算有人客要住，都应该买单人床啊嘛。叫人爬上爬落，咁几唔好啦。 碌假床两层悭位啲啊，侧边仲可以放个大柜，而且咧仲有啲空位行添。 仲要买大柜？人客唔系住好耐嘅啫。 唔系人客啊，我想嘉善同立奇嚟同我哋住啊。 啊，我冇听你提过嘅。 咁咪仲未系事实，系我想啫。佢哋都未必想嚟。 哦，佢哋个个都咁大个啦，唔使你呢个大哥凑噶啦。 都唔系噶，大家细细个就分开咗，喺唔同嘅环境长大，幸运嘅咧就唔会误入歧途。但如果因为失去家庭温暖，咁就好难讲啦。 你系话嘉善同立奇啊？ 唉，嘉善当年咧就被一名冇结婚嘅护士收养。两年前的护士因为胃癌死了、 啊、 之后嘉善呢就自己一个人生活，认识了现在的上司。唉，女仔是需要人锡的，尤其是孤零零一个人的时候，意志力是特别脆弱的。就是因为这样，她上司对她体贴入微，她竟然做了人情妇。 情妇？她上司是个有家室的人？ 而且呢仲有个中年人添啊。 吓， 我劝过佢㗎啦，我叫佢放弃而家嘅生活从头嚟过。不过一下要佢改变又几辛苦嘅。唉，俾啲时间佢自己决定啦。 咁立奇呢，佢有咩问题啊？ 立奇呢细细个就好鍾意走街。我妈妈成日都话佢街生嘅。被人收养咗之后呢，可能下下受人管制，好唔習慣啦，就专登斗气，搞到养父养母都唔喜欢佢，卒之咪误入歧途，入咗感化院囉。 佢入过感化院 㗎？佢出咗嚟乖咗好多㗎啦，不过受人鄙视。 嗯， 佢老板啊唔见钱第一个就怀疑佢喎、啊、真係激气㗎啦。咁样啊好想立其自尊心㗎嘛。 咁佢又考虑緊搬嚟住啊？ 是啊。 吓， 阮兰啊，我知道你唔介意噶，系嘛？ 嗯，系。 唉，如果我啲细佬妹全部搬嚟同我哋住咧，一定会好热闹、好开心噶啦。 嗯。 喂。 喂，大哥，今次我睇得好清楚啊，嘉文佢真系喺卡拉 OK 做啊，而且仲陪啲客饮酒唱歌添啊。 吓？喂。佢迟下系大学生嚟嘅，都系无啦啦喺卡拉 OK 陪人，陪人饮酒唱歌啊！ 吓， 唔好讲咁多啦，你快啲嚟啦！我通知咗姨哥同家姐噶啦，轻快啲总得啦。 哦，我即刻嚟。婉兰，我要出去啊，你自己翻啦 吓。啊，哦。大哥，我哋拉家门出去出边倾咪得咯，使乜 book 间房？卡拉 OK 啲厢房好贵噶。 哎呀，家门有心瞒住我哋。你以为啊，佢肯同我哋出去倾咩？屋间房贵就贵啲，不过最紧要咧就系引到嘉文入嚟。喂，立奇啊，你又话指明要嘉文陪坐嘅，乜咁耐噶？ 个公关话佢喺第二间房，就过嚟啦。 哎呀，你出去同个公关讲，我哋俾双倍钱，叫佢即刻拉嘉文过嚟啊！ 哦，唔、欸、好啊，立奇、 啊， 大哥啊，你唔好乱使钱啦、啊，你要结婚，事业又重新开始，边得嚟咁多钱嘥、啊？等多阵啦、啊。如果二哥有你就好啦，起码佢可以同你分担啊嘛。可惜佢又行唔开。 哎呀，呢啲事我哋自己搞得掂噶啦，无谓麻烦阿刘伟啊嘛，佢好忙噶。 大哥， 喂，想走去边啊？你要俾到几时啊？坐低啦。 哦。 嗯。 你哋点会嚟呢啲地方噶？ 为咗你咯。 你哋专登嚟揾我噶？ 唔系咩啊？ 你咪同家姐讲你成绩好好嘅，可以入大学噶，点解会走你啲咁复杂嘅地方做嘢噶？哎呀，你系大学生嚟噶，陪人饮酒唱歌唔啱你噶。 嘉文，你咁有学问，唔好学似我咁啦，行错一步就永远俾人睇死噶啦。 你系咪有咩困难啊？我哋一家人嚟噶，唔怕同我哋讲啊。 呢度啲房好贵噶，你哋都系走啦。 咩走啊？要走就一齐走，仲系永远唔可以翻转头嗰只。 俾你嘅养父养母知道啊，就大件事噶啦。 佢哋都移咗民啦，仲边会理我？ 移民？几时嘅事啊？ 几时嘅事重要咩？佢哋不嬲都分得好清楚噶啦。我只不过系养女，除咗供我读书，我同工人都冇咩分别嘅。话走就走，呢一年嘅学费我都系靠自己做餐厅教补习凑到噶。但系大学嘅学费咁贵，净系做餐厅同教补习系唔够噶。只不过陪人唱下歌饮下酒啫嘛，一个月就有成2000蚊落袋噶啦。我做一年，我就可以入大学噶啦。 一年仲有得剩嘅？你铺话法啦，你冇咁天真啦、啊。呢度啲客唔系净系想同你唱下卡拉 OK 咁简单噶。 我知道，但我会洁身自爱噶。 到你讲嘅咩？ 哎呀，唔好啦，你即刻同我翻去。大哥养你，大哥供你读大学，大哥唔结婚啦。